D100 D100 主持李錦鴻陳國明 好，各位听众早晨， 3月26号星期三， 又是我郭明和大家很熟悉的錦鴻。今早和明哥，明哥最近的新聞相當豐富，可以這麼說，做新聞工作都疲於奔命，但這樣我們越多新聞和新聞發展得越快，越多突變的就反而更加提醒精神。 是啊，譬如雖然這個馬航的事件已經不經不覺已經超過大半個月，但是大家每一次見到 有這個新聞的出現，大家都一直發掘到有些新的東西在裏面。最新雖然已經說馬來西亞那邊說可能飛機已經掉落海裡，但大家仍然覺得真相仍然未出來，繼續去找。這事件仍然有些撲朔迷離，當然北京 家屬聽到消息之後當然是很憤怒，又去到馬來西亞駐華大使館的抗議，但這些是指定民間的動作。但反而今天在新聞解讀中，我和大家會分析一下中國在今次事件當中那種軟硬實力 其實都被比下去，完全是輸得很徹底。你所有的搜尋的東西，中國講到高科技多厲害， 完全沒有聲音出現。如果你看初期的時候，中國還派出了很龐大的搜索的隊伍去幫忙搜尋。調動什麼衛星？但當他一直去找的時候，無論衛星也好，無論搜救的隊伍也好，其實都好像發揮不到什麼作用。一無所獲，所有最新包括今次馬來西亞公佈的推論，那個推論其實相當準。 也是英國和美國的合作，科技的聯手，澳洲也是發揮很大功能。你發覺人家澳洲軟實力硬實都比我們強，所以今次除了有一個因為人命傷亡的哀痛之外，也都很多地方都顯現出當今國際的形勢。當台灣事件，我們仍然關注是否有一個所謂平息的跡象，會朝著什麼路向走，兩岸持平大家分析一下。好，講一下天氣 今天來講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霧，最高氣溫大概27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兩天潮濕有霧，日間天氣溫暖，週末和下週初是有驟雨。好，我們吃一下早餐，今天早餐相當豐富，有一個超勁能量的漢堡包。新聞早點， 當然美食漢堡包前，大家去看看花先，不過看這個花就不是去花墟看，又不是去維園看，去新界看。是啊，原來新界好多時候都 有一些隱世高人在裏面。今次這個隱世高人是一個83歲的老婆婆，她被稱為花婆婆。原來她是現在社交網站、Facebook很盛行，她在Facebook上盛名。因為雖然年紀很大的婆婆，但她很喜歡畫畫，她的女兒就幫她開了一個Facebook，就令她一下子成為一個人氣婆婆。短短幾年之間，她有3000多件作品出現了。還有一個婆婆還有很有 藝術的天分之外，亦都是一個環保的奇才。她所有的作品全部是用舊物，可能爛煲爛叉、布水等等，都能夠在她手上起死回生，形成一個非常之有民間工藝的很多手作品。所以現在很多人都慕名而來去看看西貢的一間村屋，一個花婆婆。是啊，她有些作品就像掛在村屋的門口， 主要以花為主，但其實他都會畫一些魚蝦蟹等等，專門在一些破爛的用具上畫，他甚至連自己的衣服上都會畫一些花，自己就成為一個人肉的畫布。他畫的畫都用的材料都很簡單，用我們平時用的 油牆的漆油，但他又覺得不無所謂，不在乎那些一定要很漂亮的油畫，他反而覺得這些平平的油，風吹雨打都不會甩的。 說回有香港情懷，大家自小就聽菊花牌、乳膠漆，一曬雨淋水洗都不甩，花婆真的一直用菊花牌的油漆去畫一些非常地道的香港產品，一個地道的香港婆婆在村屋裏面創造出一個 好像隱世高人，但不是，他透過Facebook也跟大家很熟悉，亦都可以吸引了拉近了不同的年輕人距離，因為年輕人真的會專程去探訪婆婆，聽婆婆講講她的畫花之道，她很風趣的。不如我們派Kenny去訪問婆婆，回來我們又講一下。當然是現代的科技加上傳統的工藝特別是令人好像眼前一亮，但有時候 在現在的父母來說，發覺很多新的名詞，教聯會做了一個調查，今天Stephen報章都有引述，說到家長很少事都去投訴。我們經常都聽很多不同形容現今家長的形容詞，有些叫直升機家長，就是說在子女的頭上盤旋幫他們，好像直升機一樣。另一種很極端的就是怪獸家長，就是說很難理解 好像怪獸很得人害怕。教聯會這個調查就說，原來有四成他們訪問了很多學教師，當中有四成的教師都是被這個家長投訴。本來你如果老師教學教得差，家長投訴就理所當然。但是這些好慘，這些老師他們被投訴的原因其實有些時候都挺無理取鬧的。譬如可能家長要求老師，你不如可不可以給我一個小朋友 遲些上學遲到，因為要早5分鐘出門口會影響他的睡眠質素，老師沒理由開一個特別的先例。結果拒絕他的時候，家長就去投訴他了。又講一件事，譬如影畢業相，自小畢業相，我都是站兩邊，因為我矮一點，通常是高的站中間，矮的站兩邊排成一個有少少的塔形，這樣很好看的，而且兩邊是均衡。家長就不行，喂， 站中間的人比你厲害，我的女兒這麼厲害，為什麼要站中間，有投訴，為什麼要站中間。但我想家長真的沒有想過，當你比矮的小朋友，你站中間的時候，其實可能遮住了，也看不到你，拍個畢業相有什麼意思呢？但我想背後是反映很多家長對於子女的重視程度，其實已經超過了一些底線，甚至乎是 表現一些不太理想的價值觀。這情況就比一句說話，累死了，叫做不要輸在起跑線。於是排隊排後一點，影相站後排，就好像就比下去。完全在這些小節上就不執輸，但事實上真正令到孩子成長，不是這樣去逼他，而是排前面一定比較厲害。你怎樣來到透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互相配合，去發揮孩子的 天分專才的potential，才是好的家長。 我想最不好的一件事就是你給到小朋友見到爸爸媽媽這樣做的時候，其實從小到大無形中灌輸了一些不好的價值觀給他們，令到他們整個成長一些價值觀扭曲了，他對待人接物等等都會有很大的問題。即是樣樣怕輸不肯認輸，於是當你輸的時候你就沒辦法在輸裡面站起來。說到影相，我不知道現在大家 影相做沒有發燒友，現在沒有發燒友，每個都有相機，相機出來每個都按就行了。你說影相發燒友，你沒有一部哈蘇相機你都不入流。哈蘇說回以前，人家真是 幾年死慳死抵買部哈蘇來影相。這個相機我有生之暫時未有能力去買，因為我都知道哈蘇的相機簡直是一個殿堂級的拍攝愛好者必然一定要收藏的東西。不過講到今天，譬如東方一個報導講到這部哈蘇就厲害了。 這部哈蘇最近在維也納一個拍賣會上拍賣，就以55萬歐元 大概是590萬港元售出。 為什麼這部哈蘇相機是美國太空總署在1969年至72年間 即是登月任務當中唯一是拿回地球的相機。 其實原來大家都看到很多太空的相片，其實也不是唯一一部，原來總共有十幾部的相機，就跟隨著那時候應該是太陽神13號的穿梭機去了登月球，不是穿梭機，是登月號。 15號是另一部。 这部相机也拍了整整299张照片，但是由于相机那个年代，其实每一部都很重的，但是带了上去月球之后，你就没理由拿回来，因为同时间会在月球里面，譬如采集了很多陨石的样本等等，那个登月舱里面就要腾空一点位了，所以大部分就摆在月球上面，剩下这一部 沾过月球尘土的哈嫂相机就带了回来地球，即是不是浸过的咸水，沾过尘土，但都是新加坡8倍，所以这部相机本来就由私人的收藏家拥有了，但最近拿出来拍卖时，其实本来的底价都是80万欧元，其实大概85万港元，最终现在卖到55万欧元，都超过很多倍。 都是收藏家，真是一种很珍贵。讲到恐怖电影，早几年有日本片《贞子》，很多年前，今天仍然吓到人，晚上睡不着，也不敢看电视，电视都害怕。现在原来在网上有一部很流行的微电影叫做《灯灭》 原来真的很害怕，很多人看完之后 所謂微電影其實只有120秒，只有兩分鐘的時間。由一個專門拍獨立電影的導演叫做桑德伯格，他執導的全套片沒有一句對白，只有一個女演員、一間房和兩盞燈，故事就是說這個女主角關燈想睡覺，誰知突然間看到走廊的尾有一個黑影，一穿上燈之後鬼影就消失了， 於是他就很害怕，要找一些牛皮膠紙黏著燈掣，確保那盞燈長照，誰不知以為可以鬆一口氣的時候，一路睡，床頭那盞燈就開始閃來閃去，他這個時候鼓起勇氣，開燈的時候， 120秒一个惊栗的过程，大家不妨上网搜寻一下，看看大家怕不怕，不过任何的效果就跟我们无关，纯粹就给你知道，请食汉堡包了，要食汉堡包，汉堡包犀利，我们两个都吃不完。我发现你已经，我们一起拍档做节目，你已经是第三次，一路在讲汉堡包，我们讲那些最辣的汉堡，讲那些最贵的汉堡，今次这个就终极巨无霸， 因为我这个环节 叫做新聞早點，所以發覺新聞早點裡面最多的外國消息都是講漢堡包，因為漢堡包已經成為了西方人一個最基本的飲食，這個漢堡包也很值得講，來自美國的普雷斯頓市，那個餐廳東主受到一套卡通片《The Regular Show》 的啟發，他就炮製了一個厲害有17000卡路里的終極漢堡包。 17000卡路里其實等於多少呢？ 大概等于一个成年男士五日的热量摄取量，里面很丰富，有5磅牛肉、4块芝士，还有一些生菜、番茄炮制而成，包装有包，只是看到我们看到照片，看到那个汉堡包，整个人头那么大， 其实讲到尾是噱头，你又不用卖广告，发觉很多报章、国际之间都传闻，又是一条桥，你吃得完不收钱， 基本上根本不可能吃完，所以看看这个汉堡包也相当有趣，所以今早大家不过就身体健康，就不要吃得太多高热量高卡的食物了。好，看完这个新闻早点，可能就去两岸看一些热门的话题。两岸时评， 郭明，你离开校园都不是太久，我已经离开很久了，你还记得你中学校服是怎样的？我记得是一套夏天的时候就很普通的一件白恤衣，条裤就是一些浅啡色的，一个的确良料子的一条普通的长裤。冬季的时候，我想大部分香港中学生都是长袖的恤衣之余，都是衬一条灰黑色，有时是浅深色的长裤。 都没什么变化在里面，不过我知道我自己的母校随着我毕业之后，他们的校服都有些变化，可以比学生自己设计，最后选了一个比较时尚的一个新校服。你 现在是男女校还是男校？男女校。当然男仔的校服就变化不大，但女仔校服其实就有很多不同，有格仔裙，有旗袍长衫， 日本就最出名，有水手服。 水手服，发觉一间学校的校服其实很变化 校风和学校的风格，如果你是一间又是名校，你的校服靓，你发觉 你放學你不捨得除校服，我很有自信的，即是也有些時候我們看到譬如有些校服是很漂亮的時候，我都聽過一些讀書的時候的同學說，哎呀早知入那間學校，我的校服這麼漂亮，因為你不是穿一日兩日的嘛，講的是穿成六年甚至七年的時間。今年你選了一篇文章，就在內地一篇的，應該是一個 应该是普通人的头稿，但是有几特别，就讲到中国的校服为什么这么难看，其实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关注这个中国的校服呢？有段故事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第一夫人麦歇尔就去了中国之后去访华，同时间就跟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见面，本来两个第一夫人他们的衣着服饰都成为焦点，但是被人抢了风头，就是当两个第一夫人去了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去参观的时候，有一张相影到就 不思大而附中的同学，他们穿那套校服是一些很宽松的蓝白色，看上去很丑样的运动的校服，结果大家看到那张照片就说，咦，已经不是说很丑或者那件衣服太露肚，而是觉得你穿国家的形象都影响了。有点失礼人，当这个去看中国整个国情，其实中国虽然说是小部分富起来，但整体来说很多的地区很多家长还是很省俭去生活，所以校服特别，以前我小时候也是这样，买校服买鞋好，当然是买大一点，那时候会像长高，所以所以你说为什么校服为什么比较宽松一点，因为可能是哥哥姐姐留下来你继续穿，或者家长为了省钱 一套校服可以穿三年，正正都是其实中国校服的演变的其中一部分，因为现在中国内地大部分穿的校服，其实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家教委在1993年下达了一个档案指令，就是城市中小学统一着装，规定了这些学生校服是统一了，都是用运动衫，然后比较宽松，像一个袋子 寧可殺錯1000就不可放過一個精神，將青春期少女的身體容貌收得很密密實實，於是變成一個千篇一律的校服。但是你想想，90年代初的時候，其實中國的經濟都未起飛，亦都未發達，所以那個 穿衣服就跟錦鴻剛才所說的，都是買大一點，等小朋友成長的過程裏不用一年換一套衣服，否則錢都幾厲害的。所以這篇文章雖然好像在一些很小問題，但其實作者都很有心機，他從一個新聞事件引申到中國的校服和中國校服的演變，其實都看到中國整個國家的經濟、國情的變化。其實任何社會主義國家 其实都是制服化的，你今天去到北韩或者去到以前东欧国家，你发觉个人穿衣是一样的，他不想人有太多个人的特色，也不想你个人太多的思想，总之就一律化。 但如果你看回歐洲或者美國這些地方，通常你看到學生的穿衣服都變化很大，甚至乎如果你有時看看美國的電影、劇集，你看到那些學生仔為何可以穿滑板褲上學，這些國家相對上就比較多個人的主意，比較自由開放一點，容讓學生的發揮都大，不會限制他們一些穿衣服在裡面。 校服的演變和對校服的 宽松自由度都显出对一个新一代，你是不是让他发挥他个人呢？有自由的意志，有个人的风格，一样不是，我签一律。中国现在一个父权社会，样样都要管，所以校服一定要管。不过现在去到一些，譬如上海、北京那些私校名校，那些几十万一年那些，那些就 很自由，他那些衣服都可能随时是一名牌子之设计出来的校服。事实上我想作为一个学生，你那套校服穿起上身，如果你觉得很漂亮的话，对于同学的自信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有些时候，譬如你穿着那套是一套名校的校服，你走出条街都觉得，喂，这些人见到，咦，认得这套校服是来自名校的，代表着你是一个起码可能是感觉被人觉得是品学兼优的学生。 香港有几间是传统的女校 仍然是穿旗袍的，是不是很老土啊？譬如我都知道他们都曾经内部有些辩论讨论，我是不是要改一下校服呢？我发觉大家 是不捨得改的，儘管在體育上有一個校服可以做老土，但發覺這些就是我們一個傳統，我們很多師姐說多少出了多少名人，出了多少在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我們就承接著這個傳統。到被視為老土不是，原來這些是我們珍貴的傳統，講到校服，那些被輕鬆校服又講回學生問題，大個兒子在校服上要爭取自由，在思想上要爭取自由，特別我是對社會有參與權的。是啊，講到學生，大家這段日子一看新聞就一定看到台灣的學生，他們佔領了台灣的立法院，其實佔領的行動到現在都已經踏入八日了，仍然都未有一個緩解的跡象。雖然最新的發展就是台灣總統馬英九說可以在一個無預設立場的情況下跟你學生會面，但是一來會面的日期仍然未定，二來就是學生隨著之前佔領行政院惹來一些流血的清場的場面之後， 都好像令到整個運動現在面對一個困局，究竟怎樣發展下去呢？這就是一個進退。 政府的進退，學生進退，這個關鍵就是亦都是領導整件事件能否持一個有益有建設性的方向去發展，所以如果任何方面是傾向，任何方面太過執著某樣東西，是即是顧住一些小節而忘記了大義，這個就是那個很關鍵。所以我看到聯合報是都有一篇的社論都講到，學生有沒有從國會光明撤退的可能，講回聯合報和中國時報這兩份台灣的民營大報，當然是最近都近幾年來很多的變化，但我從開始一路去看他對這個事件的評論之報導，其實是很其政府那邊的，但這幾天開始發覺那個形勢，他們開始看到形勢是有些變化，如果看見政府特別採取了清場行動或者用一筆一筆的暴力，都看到他們慢慢的轉變，所以現在就朝向一個究竟我們怎樣來處理這些事件，特別至於處理台灣，儘管你說藍綠之爭好什麼好，但台灣人他們都深愛台灣這個土地，因為他們知道除了台灣他們沒有地 感動到很多台灣的民眾。事實上你就算不同的民調都顯示，台灣的公眾對於學生這個所謂的佔領，佔領了一個立法院的地方都不是很反感的，甚至乎各方各面他們都有一些能力的時候，他們都會提供一些支援，譬如送一些物資去，亦都面對著整個政府一些回應是令人覺得很氣憤的時候，他們都一起去聲援學生。聯合報的社評其實都為這些學生說了一個出路出來，即是他們其實有個空間是可以光榮地從立法院撤退，就是要回復到學生整個運動最初的那個訴求的目的，就是反這個服務黑箱。事實上他說除了這個學生的運動引起各界的普遍關注和討論，民眾對於這個服務議案的利弊已經有很深刻即好深的認識在裏面。咁只要朝野兩黨佢哋同意嗰個嘅服務協議，然後繼續喺立法院裏面呢逐條去審查嘅時候呢，其實好似學生嗰個行動呢已經達成咗個目的。咁只要呢個立法院長黃金平出面啊，能夠同啲學生去有一個交代承諾，咁似乎學生就可以從立法院裏面撤退。但其實另一方面就是學生現在的訴求已經不再停留在那個想大家認識這個服務黑箱的裏面，而是甚至乎要求整個服務是撤回啦。但是這樣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了，因為這個服務協議就不是台灣自己單方面簽的嘛，亦都牽涉到中國的那邊。中國那邊都其實企得很強硬，就說明我不會再跟你台灣重啟一些談判的。所以就令到無論台灣的政府那邊或者是學生那邊都陷入一個很艱難兩難的局面。 是完全放弃这个服务协议，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不是说你一班学生去说事，因为事实上这个服务协议也是有它那个的好处，还有对长远对台湾重返这个国际的经贸舞台一个很重要，所以也不能太过意气用事，但能够回去议会的体制，仍然尊重那个体制，即是这个体制就是得来不易，回到体制来到 去处理是适宜。当然这个关键就是马英九了，昨天大家如果看新闻就知道， 英九都是釋出善意，我們願意對話，學生就說我們不設前提，這樣都可以談。現在關鍵是怎樣見法，是請學生去總統府見，這是很傳統中國人那種思想。 OK， 你來我這裡，給你總統府，哇，很多人覺得去總統府就很威，但是呢這就不了解年輕人不是這樣看的。我怎麼去總統府，為什麼你不可以來廣場見我們呢？为什么不在大庭广众当中我们对话呢？是啊， 事实上学生都是要求那个对话公开。那我即刻就想起其实香港都曾经出现过一个类似的场面，就是我们那时反国教，都是要求官员去见面。那本来官员通常都是要求闭门的嘛，那这个反国教运动的时候，学生学民思潮他们就要求，我不接受闭门的，我一定要给大家去公开去讲，体现一个民主自由社会的一些精神。但是台湾又有一些历史的因素在里面的，譬如他们讲二十几二十四年前，其实他们都有个学运的，就是讲这个野百合的学运。当年其实总统的刚刚当选的总统李登辉都有跟学生见面的。 李登辉当时就当然有个形势对他有利，他是站在群众那边，所以今天考验一下马英九。其实今次事件很多的政治经济之外，其实另一个呢更加重要一个的主题就是一个世代的冲突。世代冲突就讲到呢，即是不同世代之间对个问题有完全不同的睇法。当然台湾的即是已经拿有权力那代商人政商界就觉得，哇，我要台湾经济怎么全部是计数出来的，将经济量化，很多东西计数出来。但后生真的不是这样看的。 是啊，这个情况其实跟香港我们当时讲的即XY Z世代好像，都是讲八十后他们希望打造一个属于他们的将来。而看回台湾那个无论是青年的失业率，他们那些毕业之后的人工，他们其实都那个希望是不大的，因为那个人工长年都是很低，失业率都是高企，学生可能读完大学出来只能够在一些便利店里面去打工，他们都会去质疑，就是现在我们签了这些服贸协议，似乎对于我们自己的将来，讲就说这个经济很好，但是最后好像不是我们受惠到，所以他们就很希望这个是属于我们的将来的嘛，当然由我们多点去话事。 我这个看台湾的天气，因为台湾有些天气都很热，就是30度。我见马英九，你穿你最喜欢穿那对波鞋，就穿一件 T 恤，轻装便服，保镖都不带，就带个秘书，带个一个随从，就去到 广场， 广场那里就坐在地下，跟学生去对话。这张照片是挽回你马英九少少的个人的尊严，亦都能够整个局面呢是转变了，这就是政治了。好，转头再谈。 D100 新闻天地，主持李锦鸿、陈国明。 好，回来新闻天地了。刚才锦鸿我们讲这个台湾那边的形势，讲到兴高采烈了。那都要看一下今日本港的各大报章其实有些什么讲，主要其实都是集中在两边，一些就是讲马航。另外本地昨天卖地都有一些报章用头版去报道。那我们又先看一下这个报章精华究竟是怎样。 报章精华， 今日有五份嘅报章其实都攞咗马航嘅呢个空难咧嚟做呢个头条噶。东方日报嘅头条咧系马航空难啊，惊世六大谜团。苹果日报嘅头条咧系家属冲击大马使馆。咁啊，明报嘅头条嘅标题咧系家属老敲啊，中方要介入调查。而两份传统嘅左派嘅报章啦，文汇同大公报咧都有同样用紧呢个马航嚟做头条噶。咁啊，文汇就系老敲要真相。大公报的头条就是中方细查坠机真相的。 咁英文南早报的头条都用了是习近平派特使去寻找这个坠机的真相，都等啲标题来讲呢，就一般来讲比较情绪一些，和家属那个反应呢，但是比较上深入问题就讲到呢，中方在这个的真相调查当中呢，现在是去到个外交层面去处理。其他报纸方面呢，就升到经济两份重视，地产报纸都用了新地用18亿的下限呢，是夺得这个白石地。信报就报道内银优先股投炮吸千亿。好，看看报章内容，先看看文汇报下有关这个马航事件的跟进。随着马来西亚官员对马航乘客的终结的断言，令中国乘客家属 久压的积郁的悲愤终于爆发。昨天上午十点多，几百名中国家属从北京来到酒店徒步近三公里，去到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的门前，向马驻华大使递交抗议书，要求公布真相。使馆大门紧闭，无人应答。部分家属向使馆内是怒砸这个矿泉水，几次想冲击这个大使馆，但被武警阻止。经过一个半钟头的静坐，使馆二级秘书出面是接受抗议书。国务院副秘书长萧亚庆等官员傍晚去到丽都酒店是看望家属，表达中国政府要求马方查证事实真相、提供证据的严正立场。是文汇报道。 大公报报道，马方24号晚宣布马航失联，航机坠入南印度洋且无人生还。正在欧洲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日就派遣外交部副部长张业瑞作为特使，就尽快前去这个马来西亚处理相关事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亦都指出，中国在前方一线海域的全部搜救力量要继续倾力投入搜救，绝不放弃努力。与此同时，交通运输部25号就对海上搜救方案进行了新的部署，强调要全力搜寻打捞飞机的残骸和搜寻这个黑匣。这个是大公报的报道。 星岛日报道，在过去两个多星期不断有人揣测马航 MH370 客机失踪的原因，现在是自杀理论就似乎占了上风。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引述官方消息人士透露，调查小组认为机上有人是蓄意是坠机自杀，另有资深航空专家认为客机被刻意飞到是43,000尺，大概13,000米高空，是令到乘客陷入一个昏迷的。星岛报道。 东方日报就归纳了空难的六大疑点，包括客机的航道轨迹，原定由北飞往中国北京的，但是途中突然转换了这个航道向西飞。另外有马国政府就涉嫌隐瞒，连日来的不同的信息就被指知有一些隐瞒派在里面就惹来一些批评，又甚至乎被质疑删除了机师阿沙家中那个飞行模拟器的资料。另外机长的背景可疑，被认为他是之前马来西亚国家里面反对派领袖安华的亲戚。最后通话又是一个谜来的，因为当时的通话内容最后一句是晚安，就不是一些普通的航空通讯字眼。另外也不能够排除一些劫机的疑云，因为那个飞机上面的通讯系统被蓄意关闭。最后有一个谜就是会不会那个飞机是空中解体，这个是东方日报的报道。 但马年发觉就报纸标题出个马字最多的，和马航事件去台湾的马英九总统了。明报报道，是台湾学生和民众与执政国民党当局就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抗争，昨天进入第八天。本来针锋相对局面一度出现了是化解僵局的转机。总统马英九提出和学生代表在不预设前提之下见面，学生仍期望是立法院是先完成两岸协议监督的条例立法，方能是审议这个服务协议。学生倒是愿意不设前提和马英九见面，但到昨晚又提出要求是马要先承诺未来是不动用党纪去控制国民党立委，表达制定两岸监督条例的诉求，会面再次反复陷入僵局。是明报报道。 这个的台湾也都同时间服务的反服务运动，同时间也都看到台湾的政治上面的一些角力。苹果日报就报道了，梁振英的次女对于网民就怒举中指，但在台湾国民党的荣誉主席连战的女连永森就勇敢地要求行政院长江宜桦下台。这个两败俱伤的行政院攻防战之后，太阳花学运就迎来转机，总统马英九与学生领袖均原则同意在不设前提之下进行对话。在总统主动让步的情况之下，学生也都顺势下台。同之前与这个江宜桦对谈不同，总指挥林非凡就首次承诺对话可以不设前提，就是希望总统不要只是谈一些家常或者老调重提，而是要就两岸协议监督化、法制化这些问题就进行探讨。另一个总指挥陈维霆就希望会面的地点是安排在总统府前的海达格兰大道上面，让更多的公民团体可以一起参与。 明报就报道说，对于台湾反两岸服务协议学生和民众占领立法院等的连串行动，北京方面一直是采取低调处理态度，有内地的两岸问题 專家就認為此次事件是有人借題發揮，但認為台灣內部有問題，大陸是都會尊重的。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劉國森是對明報表示，如果真是台灣將服務協議發文重審，那也沒有辦法的，重審就重審。來自明報報導。 明報的另一則的報導，它的標題是平台佔立院讓流血，劉少佳料港人更反佔中，引述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少佳昨天就說，台灣的反服貿示威成功佔領台灣立法院，相信對於和平佔中支持者來說或者是鼓舞，但他認為大部分市民都會擔心佔中最後出都会同样出现这个流血场面，而更加反对占中。他认为大部分港人现在对民主既有憧憬，亦都没有那些某种的忧虑的。 苹果日报道说，是由多个团体组成的公民直接提名必不可少联盟昨日正式成立，准备在政改首轮咨询结束前，是透过街头论坛，是收集市民签名等方式去争取公民直接提名。联盟代表何之君表示，是普选特首时一定要包含由公民可以提名的候选人，批评其他含间接公民提名元素或公民推荐方案都是隔靴搔痒。来自苹果报道。 星岛的报道就报道到这个树人之母钟其荣博士的丧礼，他一生贡献教育，与丈夫胡鸿烈71年创办树人学院的校长钟其荣本月初因病逝世，享年94岁。树人大学昨天就在香港殡仪馆设灵，超过8人就送别这位树人之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行政长官梁振英、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和多名主要的官员昨日都先后到场致祭。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和多个曾经主理教育政策的前任官员都赞扬钟其荣是伟大的教育家，有树人的校友更加大同祖母到场致敬，感谢钟校长多年的教诲。 另一方面，是多人报章今日都是大篇报道，是有演唱会之父之称的张耀荣先生猝然逝世的新闻。苹果报道说，在过去30年曾为无数歌手艺人筹办过千场红馆演唱会，在本港娱乐圈有演唱会之父之称的耀永娱乐创办人张耀荣，昨天是凌晨在九龙塘的寓所突然是气喘并陷入昏迷，送院救治后不治，终年82岁。家人是悲痛不已，女儿更在送别父亲时是哭跪在遗体旁。张耀荣的娱乐事业是带动香港的乐坛发展，赢得各界的赞誉。香港演出业协会众多歌手明星昨天都向他致敬，祝他一路走好。来自苹果报道。 昨天其实都有发生了一些工业意外，都惹来不少的关注。东方日报的报道就讲到，正在进行外墙翻新的半山路牌豪宅屋苑地理根德阁，昨日朝早就发生两死的工业意外。四男女越南籍的泥水工在停在55楼外墙的塔式工作平台工作上的时候，工作台突然之间就从中间断开，一分为二，一半连带一对男女工人就飞堕而下，女工就被棚架锯断，身首异处，堕落这个山坡道惨死，男工就跌落隔离大厦的停车场死亡，另一半的工作台就半天掉。目睹工友变飞人的两名男工哩哩啦啦就爬返入去单位逃生，工作台就堕地粉碎，碎片还插入了一架轻型货车的里面，一个跟车工人就险死还生，就是手臂被割伤。警方重案组、劳工处和机电工程处正是调查意外的小因。这个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人生很多意外霎时祸福，于是很多人很重视买保险的。经济报道是保险索偿投诉局去年接获是535宗新增的投诉，创了5年的新高。有危疾保险的投保人确诊患心肌梗塞和是脑炎，都被保险公司指病况不符合保单条款的疾病定义而被拒绝赔偿，经投诉才是分别获得55万和70万元的赔偿。来自经济报道。 信报就讲到一些财经股市里面的情况，他讲到自从中国证监会宣布展开发行优先股试点之后，首批大热成为优先股试点的银行随即展开准备的工作。中国证券报就报道，农业银行等等四大国有银行和普发银行等等五大银行有望率先发行优先股，预计发行的规模是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农行副行长李振刚昨天在业绩会上更加表示，农行已经做好准备发行优先股了。 好，看看賣地消息。星島報導，政府推地供應就不間斷，昨天再推出兩幅的住宅地，其中新地是以18億2600萬，是擊退其他10家的入標財團，是投得擁有開洋海景的馬鞍山白石低密度的地皮，貼近市場的預期下限，面粉價每方尺只是4241元，較前年是隔離的地盤的尺價去到5100多元呢，反映是區內地價短短一年半之內是跌了是18%。業界人士指出，造價低是顯示發展商因應土地供應增加和建築費上升計過數，以對地價形成了壓力，來自星島報導。好，看完報章內容，是看下幾則的重要的社評摘要。 社評摘要， 文匯報的社評就標題是馬國須交代真相不可草率卸責，內文就講到馬來西亞當局昨日正式宣布失聯半個多月的馬航客機墜毀南印度洋，機上239人無一生還。實際上馬來西亞方面在處理馬航失聯事件裏面極不負責任，不僅公布資訊混亂矛盾，令到失聯航班乘客家屬備受折磨，更加誤導國際社會，延誤搜救的最佳時機，浪費人力物力。內文有提到，事件至今仍然存在很多謎團迷霧有待揭開，客機為何會突然之間從原定航線折返呢？整個事件究竟是誰策劃實施的呢？背後動機是什麼？當時飛機上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馬來西亞政府馬航公司應該為事件負什麼責任？這些都是國際社會最為關心的，但是馬方始終對這些疑點不能給予令人信服的答案。 信報都論到馬航事故好像墮入雲霧，追尋真相是義不容辭的。信報指出，馬航事故都暴露了不少航空界的漏洞和保安的缺失，帶有進一步檢討防范和補救的必要。此外，當不幸有空難發生的時候，國與國之間的協作搜尋的規則和機制都存在不少問題，如何減輕由此對救援行動造成影響，也是國際社會一個課題。信報社評。 明報的社評就以送別一位偉大教育家鍾其榮校長來做標題，內文就講到鍾其榮和丈夫胡鴻烈攜手創辦這個樹人大學，已經成為香港其中一個傳奇，兩個人為辦教育散盡家財，期間過程種種切切，中國傳統士人的風骨在兩個人身上充分顯現出來，在當今功利的社會顯然是難能可貴。這一對樹人的父母今日鍾其榮博士息怒在柴灣華人永遠墳場，校監胡鴻烈就仍然會為辦學的置業奮鬥，他們的傳奇故事反映在俗世滔滔之中仍然有為教育而無私無我地奉獻造福社會。咁亦都讲到啊，当年因为缺乏学额，触发咧胡中两人办大学。今日大学学额总数仍然远远未能够满足咧学子嘅需求，好多成绩足以入读资助学位嘅学生，只能够喺大学嘅高墙外边徘徊。今日树人大学仍然担当紧呢个拾遗嘅角色同埋功能，为学子提供第二个机会。但系咧，以树人嘅规模嚟讲，仍然唔可能满足学子嘅需要嘅。 星岛社论到，半山豪宅两个外墙维修工人因为工作台的断裂是飞到55层楼后丧生，踏入2014年不足3个月，建造业意外已是添系8个的亡魂。近年本港大大小小的建筑和维修工程如火如荼，业内港工的压力是大增，更需要加强工业安全的防范意外。星岛认为，当局要检讨现时建造和维修业的就业市场上的工作环境，研究当中可能滋生新的工业安全问题，作出对症下药的措施，降低以工人鲜血换取繁荣发展的代价。是星岛社论。 苹果的评论继续由这个老牌政论家李仪执笔啦。讲到台湾的反服贸运动，因为冲击行政院而损及示威学生的形象，但是从民调和募款在纽约时报和台平登广告这两件事来看，公众支持学生行动的仍然是占大多数，而运动最大的影响是令到台湾人民聚焦服务贸易协定的讨论上面，媒体、网页、公共场合都在讨论服务对台湾的影响。马英九政府能不能够闯过服务这一关，不单止影响着马英九的政治前途，也都对于中共的对台政策、对港的政策，以及香港人今后他共抗争的方式都有深刻的影响。最后讲到中共对台的已经促政失败之余， 必定会用更大的戒心防止台湾这种当家作主的精神在香港开发，香港争取真普选的路会更难走。但他最后就引用了一句说话来去勉励大家，就是阻挡人类前进的是放弃而不是绝望，促使人类前进的不是希望而是意志，我们不抱希望，我们永不放弃。 东方的政论标题是后顾之忧不解决，未来基金为谁设呢？东方认为香港作为一个富裕社会，设立全民退休保障并不是太难的事，正如有人建议，只要将强积金稍作改革，由现时劳资双方供款变成三方供款，政府承担一份就得了。港府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庞大的外汇储备不说，先是对财政储备已经高达8000亿元，远远超过国际认可的财政安全线。既然港府有意设立这个未来基金，为什么不设立退休保障基金呢？是东方政论。在天方面，今日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雾，最高气温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天是潮湿有雾，日间天气温暖，周末下周初是有骤雨。我们就转头再同大家解读一下一个可能大家疑团很多，今天报章很多报道的马航事件。 新闻解读。咁同埋呢個嘅馬來西亞航空嗰個失蹤嘅航班咧，其實唔經唔覺已經失蹤咗成19日咁耐噶啦。咁啊，最尾就嚟即係有以一個即係好唔開心嘅消息，就好似暫時可以畫一個分號啦，未必係句號，就係、是、馬來西亞方面就宣布咗呢一個嘅航班應該已經墜毀咗喺南印度洋。咁但係個奇怪之處就係在於咧，過去無論呢啲飛機失事嘅事件咧，最少你都起碼揾到一啲嘅飛機嘅殘骸啦，或者係揾到嗰、那個即係啲譬如發現咗啲嘅遺體啊等等，先至會話呢個飛機即係已經揾唔翻㗎啦。咁啊，今次咧到而家就連一件飛機上面嘅物件咧都未揾到啊，馬來西亞就已經好急急忙忙咧就宣布啊無望㗎啦。咁啊，好奇怪喎、哦！ 奇怪就当然是今次确实是航空史上一件就扑朔迷离的事，但当中所显示出来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国际的形势。今次事件就有两个主角，即是国家来讲，一个就是马来西亚，一个就是中国。飞机属于马航，但死伤最多是中国人，还有飞机是飞进 去北京，所以牵涉到这两个亚洲国家就是在这件事当中的角色。但发觉呢，事件发展至今呢，其实是西方几个强国拥有最高的高科技军事强国是主导一切。 事实上即你如果论国力，马来西亚和中国就没得比的，中国在亚洲里面就已经是超级老大哥来的。事实上在马航，我们刚才都讲到，它发生了意外之后，中国就立刻派遣一个很庞大的搜救队伍去，又调动了一些卫星，好像就尝试主导住整个的搜救的工作。但是也不可以看小西方国家在其实亚洲的影响力，事实上他们一路就在背后里面去发功，譬如以美国为例，当传出话这个有机会可能涉及劫机的事故的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都派了一些探员去这个马来西亚就协助一些调查。而天空上面很多的卫星，始终毕竟西方的国家他们的科技是比较先进的，都大派用场。去到最尾原来那个搜救的地点转移了去这个印度洋澳洲对开的时候，澳洲这个国家也都同样是协助，他们全部都是一些好像西方的势力，突然之间就将呢个中国咧就从嗰个嘅焦点嘅里边咧就踢走咗啦。 好明显就今次嚟讲就系睇见即系个国力嘅比试吓，咁啊中国我哋成日觉得话佢嘅军事科技能力咧话已经去到强国嗰度，但系今次已经好明显你系被比下去，即系除咗呢个即系硬实力比不上之外咧，软实力比不上啦。咩叫软实力？软实力可以睇两方面，第一就系咧你同喺国际之间嗰啲即系盟友啊。即其实你不是真的很多朋友，中国朋友全部用钱买回来。你看看英美澳哇这三个西方的国家，哇他们长期以来即那种的即紧密的联系，那种即兄弟之情，英美不用说，澳洲就是英联邦国家，大家呢那个的融合很好的，中国完全都没有发言权。另一方面呢，看新闻报道，你这几天你留意新闻，所有重要的新闻来源都是西方媒体，你几时看见新华社或者驻外记者任何独家 到位的报道呢，完全呢是只能发表评论，全部呢是被动。我们报道就是呢家属怒敲啊，去到怎样求真相啊，掟水樽那样东西。你完全都是两个不同的层次来的。 是啊，事实上你如果看西方媒体近日呢不同引述的消息呢，譬如都引述到那些航空调查局啊，那些什么探员啊，他们就披露很多消息出来。这些全部都是来自西方的地方，譬如有美国啦、英国啊等等。就算是引述一些航空的专家呢，那些专家都是一些西方的一些技术的专才。你很容易很容易想象的，如果他引述一个中国的资深的一个机师，咁你其实都唔会觉得佢嘅说法係好有说服力喺里面嘅。咁所以从呢件事里面睇到呢，即係嗰个中国同埋西方之无论喺软硬实力上面呢都有一个好大嘅距离。就算而家讲緊呢寻找到即係嗰个飞机有机会出现嘅喺南印度洋呢，佢其实靠住一个叫多普勒效应嘅一个嘅即嘅推论喺里面啦。咁呢个推论呢都系第一次应用，其实都系嚟自即西方嘅一啲嘅技术。佢哋啊靈機一觸就想到，咦，會不會透過這個的方式有機會可以推算到那個飛機在哪裡呢？比起中國說派一些超強大的衛星啊，可以探測到很厲害的零下七八度的一些影像的一些的衛星去出動呢，似乎都是無補於事 的。當然馬來西亞國家都要譴責它啦，都顯實都難，即係佢呢個亞洲嘅三流國家，即係各方面嘅配套同埋近幾十年嚟咧，馬來西亞個政治本身都唔係太穩定嚇，咁啊，即係幾個派系之爭都形成咗啦。馬來西亞嘅進步比較少，即係亞洲都強國興起咧，馬來西亞冇乜人點睇嘅國家，咁啊睇見佢嗰個即係嗰種嘅困態啊，嗰種即係無能咧，都充分去表現。但係呢方面，即係我睇翻今日嘅報章，都係都感慨良多。譬如大家仲係講緊，當我係明白到家屬嗰種嘅悲怆，即係親人即係咁樣係無辜嘅離世嗰種嘅悲傷，但仍然係翻一種即係中人嘅嗰悲傷嗰種怒敲啊，去到人哋門口去掟嘢啊，即係仍然係用咁嘅方法去處理。而國家喺呢個問題上，一方面係冇一個好強大的一種的保障俾到人民，覺得國家是為你出頭，國家是能夠可以為你爭取什麼，到今時今日才話派個特使去如何如何。即係你發覺咧，就係即係中國人嗰種嘅民族性喺今次事件當中亦都充分表現出嚟。中国国情、中国国力同今次事件当中，你都充分是反映出嚟嘅。 系啊，我谂大家好有印象，就系最初嗰啲嘅即系乘客嘅家属咧，佢哋都表达到好多无奈啊，即系讲紧喺中国嘅里边，点解啲官员唔理佢？但系你喺另一方面咧，又见到咧唔同嘅官方嘅媒体，内地嘅官方媒体咧，佢哋有好大篇幅系讲去传达一个信息，就是知国家的领导人是如何重视的事件，甚至乎派一些官员去转达哇领导人去表达一些的慰问。但我想对于一个家属来讲，领导人的慰问其实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你真的可以做到一些的实事出来，譬如敦促到马来西亚的国家去怎样可以尽早去做好个搜救工作，去让一些的资讯是透明，等到家属可以尽快知道一些的真相在里面。但是似乎我们中国的一贯嘅做法啦，就系好多门面嘅功夫，佢哋咧就好似做得好好，摆一啲嘅官腔出嚟，咁但系去到一啲实际上真系好从人民出发嘅层面咧，就仍然系好多嘅不足喺当中。 即系整个社会即系仍然对官民之间嗰个隔膜，媒体所歌颂系即系嗰啲官员如何去爱民啊，如何去英明神武，但系冇真正系掌握到即系嗰个民情，于是中国人仍然系困喺一个咧，我哋要去争取，我哋团结，我哋要声大要恶，咁嗱。好簡單，你只能夠蝦啲馬來西亞嘅小國咁啊，但你就唔敢向政府任何抗議嘅。咁你睇嗰個問題就喺度咯。 係啊，亦都喺當中係睇到一啲嘅即係人味啊，即係譬如你睇翻西方嘅國家去處理呢啲咁大型嘅空難咧，佢哋係唔會令到嗰啲嘅家屬再經歷好多嘅難過喺當中，會去安撫到家屬嘅情緒，為佢哋提供到咧即係所有佢哋所需要嘅一切。咁但係你睇到啦，即係當即係今次嗰啲嘅家屬仲要自己走上街頭，已經係好傷心的情况底下，既是悲愤交集的情绪在当中，那可想而知其实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个局面。 即是你叫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你在中国哪有找那么多辅导员，你中国就要启动那个社会的体制，即是很简单，香港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件，我相信香港政府马上要启动很多的机制，香港民间组织已经很多的义工，很多辅导员，而 已经出动，是保持住同家属嗰个情绪的辅导，提供各方面的支援。这个就是一个友情的社会，一个基本要做的事， 亦都是一个文明程度一个最基本的表现来的。 所以今次事件对我们又上了一课。当然我们仍对家属是基于无限的同情，还有是慰问，都明白到他那种孤立无援的这种的感慨。好啊，今天见到通过精神奕奕梳了个靓头回来。 D100 D100 讲真话谈公义好怜悯 D100 大声台 还声于民 Voice the people 还声于民